怎么戴维自己一坐呢？ 不是，他特意把一家人全分开了。 不，那怎么让他自己坐呢？ 那你还有一来呢， 霍福瑞自己坐。 你那边有水啊？不行，我得喝水。有点那杯儿咳嗽 的。你有没有水啊？我这喝过了。 我可以捡。我先，我抽完四五下， 你是住在哪面？东面、西东面、西面、 东面。 有点冰冻。 姊妹们晚上好。 晚上好。 好。现在是6:35，我们就不等了，然后等他们那个后来就到后面。欢迎来到林肯路教会国语堂第一次圣经的神学课程。感谢主啊，上帝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如果你请大家翻到我们的手册的第1页，今天神学课程的第1项，我们是读经。如果大家身体允许的话，或者你的空间比较大的话，你可以站起来，我们一起读经。如果空间小的话，大家可以坐下，没关系。今天神的话记录在路加福音的16:19-31，财主和拉撒路的这个比喻，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财主，预备起。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长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疮。后来他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 在他怀里，他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请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尖 凉 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同样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却受痛苦。除此以外，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那边，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然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兄弟，他们可以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不，我主亚伯拉罕，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他们一定会悔改。亚伯拉罕对他说，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他们也不会幸福的。 大家请坐。 他那个字儿错了， 啊？ 有一个字儿错了。 我们现在把回页打到第三页，我们一起唱诗，主拯救我。我们打到回页第三页。慈悲耶稣，预备起。 慈悲耶稣，天而来，唯一而是我，蒙他慈爱，从最深的心入苦海，主施恩拯救我，从流沙中他拯救我。慈爱中，他拯救我；从黑暗中进入光明，赞美主名，他拯救我。 第二段，恩主呼唤， 为是你救，救我一心，不肯回头。在我心中，永为最优，主舍为拯救我。从流沙中，他拯救我；用慈爱手，他拯救我。从黑暗间进入光明。 第三段，救主为我， 救主为我，感情纪念，两手被钉，一下雪点，我在最终痛苦可怜，主你来拯救我。流沙中，他拯救我；用慈爱手，他拯救我。从黑暗进入光明，赞美主名，他拯救我。 最后一段，我今居住， 我今居住，数天高远。 亲爱的，我主我神，感谢赞美你。我们是有多么浩大的恩典啊！主啊，你为林肯路教会预备了这么美好的课程。主啊，这一切完全都是出自你的。赞美不过在神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赞美不过圣灵内住在我们中间学习你的话语。主啊，也求你亲自看顾今天晚上的时间，让弟兄姊妹们委身在一起。一起来渴慕你的话语，一起来在一起来将你的话语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孩子在这里也特别将今天的讲员徐金谦牧师完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是吧？就求你给他体力灵力，就求你 求你从圣灵赐给他的智慧来按正义分解你的道，正义分解你的教导，来按时分粮给弟兄姊妹们，也赐给弟兄姊妹们一个谦卑乐意学习的心。因为今天晚上可能有3个小时的课程，时间上对大家来说都有一个挑战。主啊，真的是让我们忍耐忍耐再忍耐，一起的真的是用我们最大的爱最大的爱来渴慕你的话语。我们感谢赞美神，愿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下面我宣布一下这次神学课程的我们的一个课堂纪律啊，因为这次报名的人数比较多，有50多人啊，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纪律，可能会保证弟兄姊妹们能够更好的来，真的是在一起来上课。首先呢，第一条呢是，希望大家因为今天是第一天，然后可能有一些签到，从明天开始呢，希望大家每一天的课程呢，尽量不要迟到，不要早退，不要迟到，不要早退。如果你有特殊的情况，你可能需要早退的话，一定要来找我，向我来请假，然后来说明一个情况。因为我希望这次神学课程，因为大家有抽出你们自己宝贵的时间，不希望是一个很随意的来学习。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请大家在上课的过程中呢，尽量不要就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尽量就是不要出去。然后我们中间呢，在每一次的课程当中呢，会给大家有1到2次的这个小休的时间，大家可以在那个时间呢，可以上洗手间啊，或者是去接电话，大家可以把你的手机调成静音模式啊。如果在牧师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如果要是你要随意出去的话，可能对弟兄姊妹呢，或者说牧师呢，都会造成这个分心，所以尽量大家在上课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是好好的来听课。第三个的话就是小休的时 break 的时候呢，快结束的时 break 快结束的时候，大家要准时回来啊，一定要守时。第四个的话，今天我在教会的群里面也说了，感谢主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带自己的杯子，尽量用自己的杯子，因为这样的话也比较环保，然后也不，如果用教会的纸杯的话，可能有些时候会很乱。还有下面一个事项呢是这个名牌，今天马明姊妹给大家发了名牌，大家也写到自己的名字，请注意听啊，这个名牌每一次上课一定要带回来，否则你不带回来的话就落到家里面，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这个名牌也特别重要，让弟兄姊妹们可能平时我们有一些不熟悉弟兄，这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在认大家的互相认识。最后一个的话是这个关于这次神学课程的一个奉献，因为大家知道这次神学课程我们是免费的，在这个课程单张上，我们也强调了，就是大家如果要有感动，牧师他是没有讲缘费的，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可以去自由奉献。在这个就是最后面的那个桌子上有一个自由的奉献箱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可以去奉献，去来感谢神。在这里面我想分享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记录在提摩太前书的5章17到18节，也作为这个我们奉献的一个祷告啊。神的话是这样说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第18节，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好，感谢大家。今天的这个课堂的这个秩序就宣布完毕，下面有请牧师来正式开始我们真假混改的第一堂课。 小龙弟兄姊妹，好，谢谢王东弟兄。好，我们今天要来上真假悔改的第一课。好 ，Children, please follow. I will try my best to explain everything in English. If you couldn't understand, write it down. Right, ask me anytime that you want or during the break. Okay? 好来，我大致上会用中文，但是有些地方呢就会用些英语给孩子解释。但是整本的手册呢都是中英的，都是中英。主要是在我们还没有上课之前，需要给大家先做个功课。好来，还没有做功课之前，需要给你们知道。我教课一般的我的风格吧，可以这么说。你看这里哈，我给你们大家看的是，我们这里学的是第一集，level one。所以这个是初级中的最初级、最基本的这个第一集。如果我们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哈，好。如果我没有办法，把第一集讲完，我们就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读年，继续再探讨第一集，然后带入第二集。所以我觉得是说，如果我们是很紧，how to say, if I too rush, you might get nothing。明白吗？如果我他们紧促的去教，然后你们没有办法好好吸收，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因为要认识神的话，进入这个课程需要花很多的思考，所以我大致上走过你们，跟你们一起走过大概有超过半年时间，所以我会放慢脚步，一步一步来。如果你比我懂，那你就帮忙其他弟兄姐妹比较不懂的，好吗？好，我们今天学第一集，然后学完过后的话，我就看大家的进度怎么样，然后我再安排。然后第二方面，那是第一方面的，第二方面。我教课的原则一般是这样，我不会一条条念，然后你们跟着一条条看，然后你们就大概是做笔记啊这样。我觉得我教课的这个风格不是那样，我不需要去传达信息，我会把问题交给抛给你们，然后你们去做思考。好，英语就是说 I'm not here to teachI'm here to make you to learn. That's my role. 我的责任是要帮助你们去怎么样去学习。如果你们真是要传授我这些的知识，我倒不如印成一本书，你们拿回去看就好了。自己在家学习好吗？你不需要来上课。所以我一般我跟学生讲第一课的时候呢，我告诉他们说 I'm not here to teach. 我这里不是要教你们。我自己要让你们去学，你们要去思考，尤其是对神这个，对神的话语，对圣经，这个很重要。好，故此呢，我可以教不同的学生，不同背景的学生，小孩、老年，甚至上班族，每一个人我都教过。但是我有种学生我不会教的，你们猜叫什么学生？我可以教很多种学生，我教过不同的学生，但是有一种学生在我将近30年的教导，我不会教这种学生。 懒惰的。 对，懒惰，我不会教懒惰学生的。如果你所谓说愚蠢，你没有办法学，我可以教，但是你是懒惰的，我不会教。所以今天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每一个人去做功课。准备好拿一大一袋笔来带圣经来要做功课，因为我不强迫你们做功课，你们不会做。然后你看后面是学习心得，都是要给你们去做功课。如果我这里告诉你们回去你们做学习心得，你们不会去做，明白吗？学生不会这么勤劳，除非一班里面只有两个会去做。所以呢，就是这里学一面做一面学一面说，至少你们有做一点点的功课，好不好？ 好。 好，来最后，这样第二点，第三点，这个课真假悔改，是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是很多是很个人的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我把小孩圈在一起？所以呢，你们大人，你们分享的时候会比较自由。所以如果你们是4个人，买不了阿宾安排到这个左右，就是这几个。那么你们就是这4天课就是这几个人， 继续的探讨下去，因为每一刻都有连贯性。所以这里的话呢，因为这是很个人的，所以呢，我们首先要自我检讨。这个课很多是自我检讨、自我省察，所以不要去说，哎，那个人好像没有悔改耶，哎，那个人好像又没有悔改，那个人好像悔改是假的，那个人悔改是真的。那就是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的事情。That is not our job to judge whether that person has repented, truly repented, falsely repented or not repented. That is not our job.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管别人有没有悔改，我们先管好我们自己。我们悔改了吗？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听课的时候，你不要看别人，你看看我，看看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先做很多的自我省察，好吗？所以然后最后一点，如果你们上完今天课，你们觉得越上越 confused， 怎么说，越会糊涂， 糊里糊涂， 越混淆，我告诉你，那个是正常的。如果你们学了这一课，你们回到去，哦，我很清楚的，我不需要再上的，那个不正常，你还没有上。我的工作这两课就让你们很 confused， 这是我的目的。如果你们没有让自己很 confused， 你们基本上还没有学到我要教的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回去，你们觉得我很 confused， 我真的很 confused， 到了第三课，你慢慢会看到一点曙光，在第四课，你可能再看得更清楚。紧接下来你回去再做思考，你慢慢做灵修，你慢慢不慢了解。因为很多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东西，神会透过话一步步让我们明白。你在短时间没有办法，但是要把一些重点把它记起来，好不好？好，来，好，这个讲完了哈。好，来，现在你们请翻开，讲义的第四页。我给你们两分钟三十秒。最多三分钟，哦，不要问别人。我说这个是个人的事情，个人的事情，你跟神的关系，小朋友也是这样。Turn to page four， 那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不要查圣经，你不要在手机里面去搜，我不要你们去查任何，那个是你这个人的看法。你写下什么是悔改，你现在写 page four。你写下来你的悔改的看法是什么？ What is repentance？ 你自己写下来，你不要跟别人看，这是你个人的事情。好，然后第二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假悔改？你认为，那这个很重要，如果你不让你自己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思维，所以你要动脑筋，上我的课会比较累，因为你一直动脑筋，所以你要去想，第一，什么是悔改，你自己的想法，不要问别人。第二，什么是假悔改？然后过后我再慢慢讲解的时候，你再回去看你本身的看法的悔改，跟你本身看法假悔改有没有什么区别？好，这个是每一个课我都会给你们这个自我评估 ，pre-lesson self-evaluation. Children, write down what is repentance mean to you. Write down what in your own language that you can understand. 我不会去批改，这是你们个人事情，没有人看，只有你们一个人知道。Do you have a pen? 麻烦这里可以一杯笔给妈妈，谁有没有多的笔？这里啊，你可以借他吗？好，谢谢你。好，第二个啊，还留了，有了，谢谢。第二个问题哈 ，Children， what is false repentance? Write down whatever that you think. 什么是假悔改？你写下你自己的想法。好，我们还有一分钟三十秒。Children, we have one minute 30 seconds. 好，只有三十秒。Whatever that you come to your mind, just what sparks repentance, whatever that comes to you. You can say, I do not know. That is fine. I do not know what is sparks repentance. I do not know. Okay, 最后十秒。可以了，好，你写了过后就不要去修改，不要去 update， 不要去更新。当我们慢慢教之后，你再回去看你所写的。今天晚上我们以第一个功课回去看一看，我今天教的第一课跟你所写的有什么区别？好，有什么区别？你就可以知道我的想法跟圣经的想法差别在哪里，多大。所以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一回事。哦，原来我跟圣经的想法是一样的，感谢主。哦，原来我跟圣经的想法是完全相违背的。哦，那可能我要多学习。好，来，每一次呢，我会有读经的，我会让我们翻开一些圣经，翻开圣经，然后会读经。那这样，这个是 paper 十二。好，这样你们现在开始呢，几个人？你们现在，你们定好。因为每一次我说从这里，就我们从十二号开始哈，十二号，然后十一号在哪里？ 对， 十一，然后十，哦，我们轮下去。那你们这里定，如果我说十二号请一个人站起来，你们谁要先？谁是第一？谁是第二？谁是第三？谁是第四？因为我们有四堂课，一个人读一次就够了哈。如果你读过，你就不要再读。现在你们看哈，你们里面找一个小组长安排好谁是第一个。我说十二号请一个人来，比如说你是第一个的，你们安排好是第一的。下次轮到十二号的话呢，你们说哦，第二个是谁？明白吗？ 明白。 好，好嘞，现在给你们三十秒，你们定一下，一二三四，定。好，这里头，这里小朋友们，你们 一会儿的，让咱们小组读的时候， 定一下。 读圣经， 从 男的开始， 你们四个人， 弟兄读课呢，上我们小组读， 我是新生， 那你就从弟兄开始， 一二三四， 随便，你怎么做呢？ 行， 谁是第一？好了吗？听好了吗？好，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哈，就每个人有份。我说啊，五号的来一个啊，你们自己安排哪一个是第一个的。而第二，明天的哪一个是第二个，我就看轮一次，看大家怎么样，明白吗？好，不浪费时间哈。好，来，接下来，我们用一分钟为自己祷告，自己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然后为我祷告，然后我们做个开始祷告，我们再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为自己祷告，为我祷告。好，每个人 ，Children, pray for yourself and pray for me, and then we're going to start.好，来，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若你不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我们根本不能够认识你，也无法有能力来认识你。感谢你向我们启示，透过你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你自己。我们感谢你，也感谢你赐下这教会有这样的恩典，能够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 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个人所讲所听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敬畏你的心，好好来到学习你的真道，让你的真道洁净我们使我们成圣，让你真道引导我们使我们归向真神，让你的真道更新我们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神的纯洁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使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全献上当作活祭，一生要敬拜荣耀你。主，我们把今天课程完全交托，求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好，来，我先给你们上两个前提，上门过后我们有十分钟的小修，小修过后我们就倒回来，我一般给你们两个小修，我一般大概要教45到50分钟，然后一个小修，然后再接下来40到50分钟来另外一个小修，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还慢慢能够去不会太累，大家也能够比较集中，因为一般学习大概最多是45到50分钟每一个人，这个是平均的。好了，我们要学第一个前提。好，你们开始可以把如果你们翻开讲义，你翻开讲义，我这里预备了3个页，会第5页、第6页、第7页是给你们写下你们要写的这些重要的核心，这是重要的要点啊。因为呢，过后你们大家一起分组讨论。好，我们学第一个来。 Button。 好，来，第一个前提 presupposition， 我们这里会学两，需要有前提，如果没有搞好前提的话，我没有办法好好学。这第一个前提 presupposition number one。好，第一个 presupposition number one， 第一个前提呢，里面有三个不是。好，我请就马上开始来table 12 啊。好，请你翻开，请你站起来翻开，兄姐妹翻开诗篇139:23-24。Psalm， 求人 turn to Psalm， Old Testament Psalm 139:23-24。好，预备好吗？每个人翻圣经哈，请你们翻圣经，打开圣经，然后我会让你们去，有些重要字你们不要圈起来，你们不要记得。好，请弟兄姊妹来一二念。 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在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好，谢谢你。好，来，小孩子的 table， 第一个 table， 第一个人读英语的来。Psalm 139:24。好，谢谢你 ，Thank you。好，来，从这经文里面，这是谁写的诗？大卫写的诗。大卫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第一个，把它圈起来，鉴察。鉴察谁？ 我。 神啊，求你鉴察某某人，是吗？ 嗯哼。 不是，我本身，求你来鉴察我，把那个我圈起来，鉴察我。Search me, O God. 知道我的心思。Know my thoughts. 试验我。我。知道我的意念，我把我全部圈起来。然后24节，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个走，其实我刚刚跟你们提过，没有这个走， 跑 英文是 lead me， 我们是奔跑天路，我们不能够走天路，所以这个走是加上去的。英文原本圣经是没有走 lead me。 是 lead me， 引导我永生的道路。好，很多个我，大卫悔改了吗？悔改。 那悔改的人还要做这个事情吗？好，来，第一个前提，三个不是。自我省察，自我省察，英文叫 self-examination， 主人 self-examination， or self-evaluation， 自我省察。不要去看别人，不要去批评别人。这个救恩悔改是我更深的事情，所以的大卫说是鉴察我。第一个不是，就是不要去看别人，不是叫你指责别人，不是叫你批评别人。除非你有很特殊，上帝给你一些引导，然后看得见属灵的情况，看到他的果子，但是牧者还没有办法确定，只是说慢慢去引导他。有些牧者神有给这样特别的恩赐，但是一般弟兄姐妹很难有这种，因为没有这样必要。牧师可能会需要，因为他要去牧养教会，他也需要去有圣灵的那种引导恩赐，去洞察整个属灵的光景，有没有狼来，要把狼赶走来保护羊啊，这个工作可能是牧者需要有。但是其他一般弟兄姐妹，除非神有给你特殊的呼召，不然一般我们只是没有办法去看得准确清楚。所以第一个不是，就是不要看别人，看自己。好，那第一个我说第一个不啊，那个是第一个不 The first no self-examination， 看自己，自我省察。好，来，在这个环节里面三个步，第二个步呢，自我省察，不是怀疑自己有没有悔改。自我省察不是怀疑我有没有悔改，明白吗？Self-examination does not mean I have not repented。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常完全没有自我省察的人，没有怀疑过自己也没有悔改，我才很怀疑你有没有悔改， 是， 明白吗？正常的基督徒会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悔改，所以你们来上课，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愚昧人， 阿们， 是有智慧的人，因为你们看重救恩，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有智慧的人。现在跟左右说，你是有智慧的人。现在说， 跟大姐你是有智慧，小红姐你是有智慧， 看 你是有智慧， 你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一个不会自我省察的人，他是愚昧人、愚拙人、笨蛋、笨蛋傻瓜，真的。大卫本身也是这样，你看保罗本身也是这样。自我省察不是说怀疑我有没有悔改，清楚吗？这前提很重要啊。所以如果我没有给你们前提，你们没有办法说 那到底会怎么样一回事。好，第二个不是怀疑， not to doubt。 我有点纠结写这种，因为我没有那种笔感，我是抓笔的人，你这样的一个 screen 呢，我还有很多，我这个其实昨天是第一次用，这是第二次用，我还需要时间啊，你们看 我不知道什么字， 所以才跟我 怀疑， 你是怀疑，不是怀疑自己有没有悔改， 像华公仔，简慢一点 ，所以是 not to doubt that I have not repented。好，第三个不啊，自我省察的人不是怀疑我的得救确据，悔改跟得救还是有区别啊，不是怀疑我的得救确据，是这三个不。Some examination does not mean I doubt my assurance of my salvation. Assurance of my salvation. 第一个不是啥了？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卫就想拿单，然后到底有没有得救确据？ 不要看别人，感谢主。 不是怀疑我的得救确据。 哦，早危险。好，这三个不，搞清楚吗？ 好，来我们看三个不是 three no's， 然后我们先看第二个三个 yes， 三个是。第一个，自我省察是圣经的教导。三个是，自我省察是合乎圣经的教导，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教导。So it's biblical。自我省察是 biblical， 自我省察。所以你要，我们要求圣灵来鉴察我的心。有没有圣经常常出现查验神的，查验我们的心，心肠肺腑，查验我们的心思，知道我里面有什么？因为人一般不会去接受自己的问题，但是你看到人很有趣哦，人会看到别人的问题。哦，别人有问题的话，把它放大来看了，哦，讲哦，一般不会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如果即使看到，我只不过是那一点点嘛，他比较严重，他很严重，我没有那么严重啊，就这是人，承认吗？我承认， 承认。 啊，我们会把别人的一点点东西放大来看， 嗯， 夸张夸大，啊，很没有看到自己的，看到自己，然后我也是罪人，但是心里面说，哎呀，我没有他那么坏了， 是。 是合乎圣经。第二，这个是第一个 yes， 第一个是自我省察，是要了解自己。一个人怎么样去了解自己？谁能够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一定是那个创造主造我们的，明白吗？那个创造主造我们这个人，他才知道你里面一切零零外外所有的事情。因为人有一个问题，人会装自己，骗自己，那个正常的。所以造物主需要去让我们看见了解，哦，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保罗知不知道他自己迫害教会是错的？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知道？ 在大马色的路上， 在大马色，神让他看见，他才 扫罗啊，扫罗啊， 你看见吗？如果神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 what's wrong with me， 我里有什么问题。神当然会透过一些人告诉我们，问题是说我们谦卑还是我们骄傲？你骄傲 ？No， 我不是这样的人啊。谦卑回去就想想了，我妻子这样讲我。我丈夫这样讲我，孩子这样讲我，我要祷告一下上帝，是不是你透过他们跟我说话？那这就叫我省察，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要了解，我要了解我们自己， 了解自己。 第三，我才能够认识神。自我省察是让我们认识神啊，对不起，认识神 ，know God，know ourselves。Know myself and know God， 就是结合的。聊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更越认识神，越认识神又在越认识自己。因为那个光，光从哪里来？ 上面。 从上面来，从哪里来？从神的话来。神的道是光，照耀我们，让我们看得见。好，这三个 yes 和自我省察是合乎圣经教导，自我省察。是要让我们更了解自己，自我省察是让我们更认识上帝。好，了解了这个前提，第一个，好，总结来结论 conclusion 结论。好，第一个结论。基督徒如果不了解悔改真理，不知道什么是假悔改，听，基督徒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假悔改，听，基督徒如果不知道什么是假悔改，他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悔改。阿门。 他不可能会知道。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是假悔改，我不可能会知道什么是真悔改。你没有看过假钞票，你怎么断定是假的？你不需要有真的成为一个样本，对吗？然后你去查一下，对不对？好，我们如果不了解假悔改，不可能会认识真悔改。这是第一个结论。Children, if you do not know what is false repentance, you will not know what is true repentance. You will not know. 不会知道。第二个来，不会分辨真假的基督徒是自我欺骗的人。 第三， 不会分辨真假的基督徒，不会分辨真假悔改的基督徒是自我欺骗的人 ，self deceit。 自我欺骗， 不会分辨真假是自我欺骗的基督徒。第三，不会分辨真跟假悔改的基督徒，请注意听，是魔鬼最喜欢的基督徒。为什么？他很喜欢利用这样的基督徒， 愚昧， 不会分辨，不会分辨真假，是魔鬼最喜欢利用的基督徒。他最喜欢用这种人来到搞三搞四，破坏教会，影响弟兄姐妹彼此的团契的关系，影响家人，做很多这些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他不知道魔鬼在利用他，他以为神在用他，那个才是困难。 A person who did not how toDifferentiate between what is true and false repentance is the person who always used by Satan, used by demon, to destroy the work of God, to destroy the harmony in the church, to cause more problem in the church, not to build the church, but to become a stumbling block to the church. Stumbling block 就是绊倒别人。 Stumbling. 魔鬼最喜欢用的人。好，最后这保罗时常讲的，不会分辨真假的基督徒是根本 没有成， 还在喝奶， 是 还没有长大成人，这个是神所不要的。神说离开你最初的开端，要进入正道，要长大成人，不要常常只是喝奶，要吃固体的食物。因为就是魔鬼就是不要我们认识上帝。为什么？主要原因他就不要我们去分辨，你不会分辨，我不会分辨，魔鬼就来就用你，你也给魔鬼喜欢给魔鬼用，我也喜欢给魔鬼用，然后呢搞散很多事情，搞出很多事情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你不懂得怎么样去抵挡他，你反而被他使用。所以没有长，所以呢我们要弄认识真假悔改，我们就是慢慢在长大，长大成人是神圣经的教导，长大成人 ，grow， grow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成长。好，这是前提，第一个前提，三个不是，三个是，然后结论。好，我说。上我的课你们很累，因为你们做功课，如果现在不做的话呢，回家去故意做。好，翻开第六页，个人经历，个人讲，个人学习经历就个人的。好，从这三方面，什么不是什么是的结论里面， what struck your mind， 你想想什么触动你，你就把它写下来。第一个心得，你回去你看一下你所做的这些的 point， 这些要点，那就证明说你在复习了，明白吗？因为如果你没有大概去总结一下你所学习的，你这里学付了代价来学，结果空空回去，值得吗？ 不值得。好，现在马上我给你们1分钟30秒时间，写下你自己个人的学习心得。从这个第一个前提，现在写 turn to the last page， write down your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first presupposition。You do have to copy everything. It just what struck your mind. 你什么触动你？你什么让你想起？是你要学到的。因为神在我们当中，他必定会向我们说话。他让你想起，哦，我从来没想过这种事情呀。哦，我以前别人跟我听过，现在我开始有点明白了。每个人不一样，就写下来，谢谢。啊，如果你说哦，我还没有什么学新的，啊，你就写没有，没有就好了。Refer to the note just now, a few points, and you try to, you know, summarize and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at? Try to think. 所以你要做思考, try to think,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at?For example, 比如说,我认为如果我不认识假悔改,我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真悔改。Oh, this point strike my mind, strike my heart. Oh, 我要知道,我要学习什么是真悔改。好，时间到。The break is coming 啊，我们的小叔即将要来，所以不必担心。好，我上完这个，然后我们 take a 10 minute break and we come back， OK？ 好，来，我们来第二个，来前提二 ，presupposition number two。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教神学课，我不知道当中大家有没有，但是从我观察里面，我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在我们会众里面，所以我必须要给你们了解有关学这个事情，也没有听过我们当中有人告诉我们，或者是我自己也就有这样的想法啊，你不需要告诉我，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哈。我只是需要认识圣经，我不需要认识神学。有没有听过？ 天天听。 我只是相信圣经，我不需要什么神学，这种太多教义，这种什么什么教导，这是没有用的，圣经就好了。有没有听过？ 有。 有。那如果你本身也是这样想的话呢，我盼望今天这个课，让你去开眼睛，好好去想。好，我现在不想那个定义，那个这个要上什么是神学，可以上一堂，可以，对不起，可以上一个学期，一个 semester。What is theology？ 我先给你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哦。好嘞，三位一体，圣经有没有出现？ 没有。 没有。Trinity is Trinity happen in the Bible？ No。相信吗？相信。好，主导文这三个字圣经有没有出现？ 有。 主导文这三个字 The Lord's Prayer， 耶稣教导我们 Follow what I pray， This is how I teach you， 这几个叫 exactly the word。 我们讲主导文，我们知道有没有这三个字 exactly， 就好像三位一体三个这四个字有没有出现？ 有。 Trinity 有没有出现？没有。好，好，来，摩西五经，你们知道那几本书吗？五本书吗？这摩西五经有没有出现在圣经里面？ 没有。 没有。圣经有没有出现大先知书？ 没有。 有没有出现小先知书？ 没有。 有没有出现四本福音书？ 没有。 没有。 他好可爱。 有没有出现天国八福 Beatitude？ 有。 那个是标题，所以我们看圣经很多这些标题有吗？有些是在圣经里面出现，有些是圣经没有的。好，理解我讲什么吗？ Do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 神学，我用一句话很简单跟你解释，要解释这个神学，这个字 theology， 神学，写下来定义，解释圣经的学问叫神学，解释圣经。To explain the Bible is mean theology. Theology means explaining Bible， 解释圣经。非常简短的一个定义，明白吗？好，神学家不断的研究圣经，把它归纳。摩西五经，摩西写这五本书，我们叫摩西五经，把它归纳起来。让我们去明白，一讲摩西五经，明白这五本书了，然后把它归纳大先知书，好，那几本大先知书 ，Yeah, that's the title, OK。我刚才讲的这几个是比较主导文、上一顶，我是说原文有没有出现啊？那个是圣经的标题，明白吗？ 嗯， 好，三位一体也是圣经的标题，啊，他们就这样写下来。所以呢 ，theology 就是解释圣经，所以他们归纳起来，然后把福音书归纳起来，四本福音书，然后有保罗书信，有坚毅书信，有没有？把它归纳起来，还有末世论，还有基督论，这些是人家把它归纳起来，为什么？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 ，that's it， 帮助我们去认识圣经。所以如果要认识圣经，要怎么认识圣经？要用神学，他们解释出来，我们理解，哦，这么是这样回事，这么一回事。你说你不要神学，我只是要圣经，对不起，你也把圣经丢掉吧，明白吗？那我讲什么吗？因为他要解释这个圣经，他就用神学。每一个人听清楚啊，牧师现在讲一句很重要的话，每一个人都有神学。如果你没有神学，你不是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是外星人，你肯定不是在这个地球上。为什么？神造人，把知神性放在每个人心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神学。但是我们这一套神学是不是圣经讲的神学，我们要去看，哦，我这套神学是错的，哦，圣经讲是这样的，哦，我去接受，我要丢掉我的神学。每一个人都有神学，你喜欢你不喜欢，你接受不接受，你还是要接受，这个是事实。如果你跟我不能够接受我有神学，对不起，我们不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我们是 alien， 我们是外星人，住在另外一个星球的，不知道哪里跑来的，今天暂时过这里来探访一下我们。好，现在跟对方讲，你不是外星人。 我们不是外星人。哎，我刚怎么少记了一点呢？三个跟我怎么才俩呀？ 不要看别人了。 不是那么第一个吗？ 不要悔改，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是 不 是得救的确据？ 神造的人就把这个知神性在那不说，罗马书一章 那个确据是第三个 讲得很清楚，神借着所造之物明明人明明可知，这个有神的，这是人什么压制真理 suppress the truth， 不要去认识这个上帝。所以你说我没有神学，对不起啊，你肯定是外星人。如果有任何人告诉你我不相信神学，我只是要圣经，我告诉你非常的 stupid 愚昧，那就是你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你是外星人，你住在另外一个星球的。每一个人都有神学，所以信主过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神学纠正下，我的神学观是不是跟圣经走，还是跟着我自己跑。所以我盼望告诉我们自己，不要再说我只是要上圣经课，我不要上神学。那你把这字全部拿回去，拿剪刀，我们剪下来，大先知书剪下来，摩西五经剪下来，主导文剪下来，三位一体剪，全部把它剪下来，你看一下圣经像什么样子。神学家花多少心思、心血、时间去研究、归纳，让我们明白圣经。 两千年。 好，来 theology， 神学，我没有办法从这么解释的 theology， from 这个字 theology。 神 ，logo， 道，所以神的道，阿门。Theology 就是 telos， 就是 God， 神。Logic 就是 logos， 就是道。那么 theology 就是学神的道。神，这个是神。Theos， T E T H E O S， 然后这个是 logos， L O G O S， T H E O S， 神跟道。好，这个写完了。好，来，这前提二啊，就是有关学，所以为什么不要一看到，哎呦，神学课，我不要来上，我不喜欢神学。Please， 如果你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希望今天课纠正你。你要丢掉神学，你就丢掉你自己吧。啊，马上买机票到其他星球去住，然后呢，把自身信上帝拿掉。我不要去自身性的，神给我们的，因为神把什么那口气灵吹给亚当夏娃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他要去认识神，明白吗？好，来，现在翻开个人心得，前提二，写一下一个 point， 给你们一分钟，这个很短，写一个 point， 你从这里想到什么？圣经神学，如果我要丢掉神学，我就丢掉圣经。不是这个 page， 这个 page 写一下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you can write down， I'm not sure yet， OK， 写一下我刚才讲的 telos logos 神的道 theology， that is theology 神学。好，写了哈，来啊，我们还没有给一个小十分钟的小修之前呢，我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大家。第一个问题，三个重要重大问题 ，three very important questions。Very very important。Are you ready? 预备好吗？好，来，每个人拿起笔来，翻开你们的手册。如果你们在第五页写满的，你们就写第六页了哈，第六页。好，每个人要答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要答好。我说 ，I will never teach lazy student。所以，如果你不要做功课，你不要写的话呢，基本上呢，我就要找你谈了哈。我什么学生都可以教，但是我不教懒惰学生。好，第一个问题，人会，好，我这个字哈，我放大来看的话，我就应该是这样子。哦，人会懊悔吗？写会还是不会？ 会， 跟你先好，人会懊悔吗？懊悔， regret， no， repent， can human repent？ 那英文不像中文这么多姿多彩，在这方面， no， 第一个，人会懊悔吗？就是懊悔是忏悔 repent， 英文是 repent。好，那第一个问题先写了，写了没有？写了啊、哦。哦， 那是悔改， 用悔改。 哦，还没有，不，I know， 那个 very excited， OK， 你们紧张，很兴奋。第二个问题 ，is different。第二，人会后悔吗？ 会。 哦 ，this is regret。 regret. Can human regret? 谢谢。 哦，操 ，regret， 你先操。那第一个肯定是不会。 哦，这个很重要啊，这很重要。为什么？这我会说。人会懊悔吗？还是人会忏悔吗？会。第二，人会后悔吗？Can human regret? Can human repent? 那英文就没有这个其他字来代替，中文这里就比较 熟悉这个词。 第三，人会悔改吗？ 不会。 Can human 还是 repent？ 有的会，有的不会。 人会悔改吗？好，你们先，我待会会给你们解释。好，写答案了，写了没有？好，写了哈。 哦，第一个。 Can human repent？ 人会悔改吗 ？OK。 人。 那我看，好，大家可能大家会想哦，懊悔。哦，后悔可能就大家理解的，后悔可能就比较不一样，可能第一跟第三可能很相似，对吗？好，我为什么把它区分出来？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多半都会说忏悔、懊悔。基督徒多半都会说悔改，明白吗？ 明白。 好，搞清楚吗？ 搞清楚。 好，为什么我分出来？我再说一遍。没有信主人，一般他们的理性里面告诉他自己，我忏悔，我懊悔，我后悔，很少会说悔改。基督徒很少会说后悔，可能会很少会说懊悔，一般会说悔改。好，明白哈？好，如果这三个答案其中有一个你的答案，不要看别人，我说。这全部是自我审查、啊、这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是不会，那不必上下去了啊，可以离开，可以回家。那我算坦白， 啥意思啊？ 啥 意思？ 如果这三个其中有一个是不会，那就 dismiss， you can leave now， 你可以离开了， 吃点心了， 明白我讲什么吗？ 我有个不会啊，不想理我。 哦、我知道你 说因为这个如果搞不清楚， 我写的 你再上下去 都会。 如果你接受，你就可以接受；如果你不能接受，你会跟自己不断打架。然后过后你会来打我。 那第三个它是有的会，有的不会啊。 好，所以我说，如果你的答案三个都是会， 哦、 那你会上下去，你会越上越精彩。明白吗？如果你这三个都完全不会不会不会，那可能我要送你到其他星球去了哈，这可不是人，这可能是 而且我明白你 的 心， 这 你信主的你肯定会有 肯定 悔改的， 不是，你是说人会这样，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 第一个就是唱的是非基 督，所以我是说人， 是 人， 是 我人第一你必须要相信哈、哦、现在我们来看人会懊悔吗，会忏悔吗？如果没有，不会忏悔，不会懊悔，你根本不读到报账上。这个人做错事情杀了妻子，结果他懊悔了。 对， 这所以一个很重要前提。 杀人犯才知道懊悔。 每一个人都会懊悔。 嗯。 每一个人都会忏悔。每一个人都会后悔。每一个人都会悔改，不是悔改，只是单单基督徒罢了，明白吗？ 是， 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基督徒非基督徒就不会悔改？ 我说我们基督徒因为用这个词，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说悔改，所以我说多半，我不说 everybody every Christian， 我说多半基督徒会用悔改这个字，很少会用后悔，因为知道后悔嘛不一样。然后懊悔，知道这个一般是没有信主人会去用的，但是我给你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前提，很重要，把它记起来啊。每一个人，包括小孩，他会懊悔，他会忏悔，他会悔改，他会后悔，每一个人都会，所以才会有假悔改，明白吗？所以才会有假的悔改，才会有假的懊悔，才会有假的后悔。 已经困惑了， 明白吗？是，每一个人都会懊悔，每一个人都会悔改，每一个人都会后悔， 是 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他是人。 不是，我有问一个问题。 好。 But my question is, can somebody be truly repentant without the Holy Spirit? 那可以， 后面 他还是可以悔改，但是没有圣灵的。好，这个我会讲下去。所以我说 ，Am I confused you? Yes. Yes, you are right. That's my job. 应该都明白了。 好，来，我们有个小修，现在把这个事情整理一下，十分钟。后面有水，有点心，一些自由，然后十分钟 还有水啊，有水，有水，啥水啊？是白水啊？